二十七八补习文化，三十七八准备提拔，四十七八干活白搭，五十七八养鸟种花，六十七八大干四化，七十七八振兴中华。这个顺口溜呢非常之北京，非常之首都，非常之政治化。咁啊，二十七八补习文化咩意思呢？即系如果一九八二年你系二十七八岁咧，文革嗰阵时咧就初中鸡，即系你开放改革以后必须要补习文化啦、 嗯， 啊，因为你都未正经读过。咁三十七八点解准备提拔咧？三十七八系咩意思呢？即系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读饱书噶啦。咁就再有文革十年嘅人生经验同埋工作经历。咁文革后需要大量嘅人才咧，提拔就喺呢班人身上。三十七八，四十七八咧就已经系人到中年万事休。 咦，咁快？嗯。 白搭、啊， 你估系你、啊、 做嘢白搭啊？ 你即系高级教授咁样，四十七八当然系风华正茂啦。 嗯、 如果你系 苏东坡就唔掂啦。 简简单单嗰啲咁嘅打工仔啊，如果系劳工就已经挨到残仔啦。如果系白领咧，亦都冇乜升迁机会啦。 嗯， 所以干活白搭即系。做都白做噶啦、啊、你即系冇得升噶啦咁。 几悲观喎、 啊！五十七八咧，按照六十岁一般退休，如果唔系中央大员嘅话，咁你五十七八仲有两年，按照内地嘅规矩咧，就系过冷河噶啦。你如果做紧院长、市长，你都应该换一个闲嘅单位啊，或者人大啊、政协啊。搞得唔好同你提半级，啊！你系市长，提到省做咩咧？省政协副主席，啊，唔啱啊！管呢个省嘅总工会副主席，咁到你退休嗰阵时咧，副省级几好嘅，但系嗰两年咧你就养鸟种花，即系好清闲噶啦，已经其实已经半退噶啦，或者讲内退。六十七八大干四化，讲边个啊？胡耀邦。 嗯， 胡耀邦正系六十七八，而八十年代初呢个口号嘅大干四化，七十七八边个？你知噶啦。 嗯， 邓小平。 嗯， 啊，振兴中华。所以作为呢个终身制嘅中共领袖，七十七八正系。正是要振兴中华的时候带领这个中国，即是现在讲的那段历史。所以这个晚年是有不同的概念的。啊、你好像文教授这样，虽然现在离开了那个奋斗了多年的岗位、嗯、但是还要周游列国，四围请你去、啊、开声、 嗯 啊、年纪不同的。咁安享两个字咧都大有学问，不过要请两位阿文娇华同詹益光你两个倾啦。 嗯，哎呀，詹益光，我就发现咧又有啲好唔同。头先听阿马鼎盛讲咧，喺内地咧，其实年纪唔系一个话啊，你去到六十或者六十五，或者有啲更早就要你退休嘅，特别喺政坛吓，就即系我都发现哇，佢哋老当益壮嘅 吓。睇你做到乜嘢？ 系啊，乜嘢职位啦？咁啊， 真系当权 系啊！但系香港咧就好谨守呢个退休嘅制度，譬如就算系譬如教育工作者都系啦吓。 嗯。 咁啊，当然你可以做自己自由嘅工作啦，但喺个建制上嚟讲咧，佢只会早而唔会迟嘅。嗱，譬如有啲人咧，你可以选择早啲添吓，你有呢一个咁嘅所谓选项。 食肥鸡餐啊嘛。 系啦。咁啊，但系就好少话啊，六十五岁之后仲延你咧，呢、這个就。 即係好似係一個真係資源分配嘅原則。冇錯，一個集 咁啊，梗係九廿幾都要照做噶啦嚇。所以話同人就唔同命。 嗯嗯， 我覺得兩位都講得即係好有啟發啦。我自己咧就覺得呢個安享晚年咧，呢句話咧最好就係兩方面去睇。 嗯， 好多人睇呢個安享晚年咧，都係喺主觀角度。咁頭先阿馬先生嗰、那個順口溜咧，佢裏邊就唔係淨係主觀噶嘛，佢係淨反映北京嗰陣時最流行嘅思想概念同埋嗰個時候時事常識。咁我係睇呢句話咧，應該咧既從主觀，亦從客觀嗰度睇。咁頭先阿文教授就提到話：，喂，香港穩守六十歲退休，或者有啲嘅個別部門就六十五歲啦。咁呢個咧就係從客觀角度，係社會需要。我哋中國咧點解會去到1980年代喺北京咧？佢嘅順口溜話四十七八咧就幹活百搭咧。咁嗱，呢個好悲觀嘅。如果從嗰個職場角度，點解咁悲觀咧？冇嘢嘅，因為我哋自從唐朝以嚟啊，已經出現想做官嘅人太多，咁啊做到官嘅就好少啊。宋朝就係話啦，一個官位有四個人在等緊，咁啊個個都恨不得你快啲走，四十七八你唔走，阻住後邊啲人，咁、所以嗰陣時咪黨爭多咯，係咪啊？ 嚇！嗱，你講到主觀同客觀，我準備第三節先講嘅。 哎呀，唔好意思， 唔係，不過個人玩啦嚇。咁如果講呢個安享，又係兩個概念。 嗯。 啊，你睇我哋即係如果讀附告嗰陣時嚇，這個人中年七十六歲。这个人享年八十三岁，不同的。 嗯。 中年我不知道你是为什么死啊好死或者横死、都是中年。 嗯、 你到那个生命呢就告终了。 享年事实性。 享年就是滋滋悠悠一直到即係七老八十或者甚至更高年，而家即係知道香港好多一百零幾㗎啦嚇。佢、到一百零幾仲係行得走得食得玩得舒服得。咁佢就有咗呢個享年幾多歲？係個享。安咧就係即係一個比較低嘅標準，但係呢個安咧都要有一定嘅物質條件同埋精神條件。精神條件慢慢先考啦，先講物質條件最基本嘅衣食住行。 係 啊，你起碼衣食無憂，有瓦遮頭。啊，咁啊，醫藥方面啊等等，咁。这个安字呢就是一般老百姓可以期盼的。比如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好天斩埋落雨柴诸如此类。这些就是一般的白领蓝领就是这样的安。那到了享呢就很难讲了。享这个字无止境的做了皇帝想升仙是吧你 怎样叫做享呢咁當然有啲人咧就比較淡啲啊，即係冇病冇痛，即係冇穿冇爛，咁已經係享啦，幾好噶啦，幾開心噶啦。咁、如果你話唔係，我呢個享咧個要求比較高啲，起碼即係兒孫滿堂，甚至即係我啲第二代、第三代都已經有沓樓放喺處俾佢，唔使佢去。 有，不過唔係擺喺度俾佢咯。 即係呢啲咁嘅大家長或者老人家佢佢嘅諗法。 嗯。 啊，咁一個享字咧，仲有就係、有身份、有地位、有實業、有事業嘅人咧，佢有一個接班人嘅問題。 嗯。 啊，佢個份量越大，家業越大咧，佢到晚年好緊要呢手嘢咧。就是個接班人問題，即係能唔能夠繼承我嘅衣缽？佢未必係大富大貴，或者佢只係一個書香門第，佢係一個文化人，佢希望佢嗰啲學術係我啊著作等身啦。我希望我啲徒子徒孫能夠繼承我呢條言，即係學術嘅道路落去。咁我死得眼閉啦。咁呢個享字咧好緊要。嗱，我哋見到好多大師級嘅人馬，姚宗儀啦、等等，國內有好多啦，國外亦都有好多啦。佢喺中年之後咧，佢 就已經諗到佢晚年嘅問題啦，就係、是、培養接班人。 嗯， 我點能夠我啲學術能夠第二代、第三代，我就算你係大音樂家或者大畫家，即係呢啲係喺呢個文化上面、喺意識形態上面有造就嘅人。 嗯， 咁佢呢個響咧，佢到晚年，佢已經唔能夠即係再日理萬機或者再996咁做，但係佢睇到佢接手嗰啲人咧能夠做。能夠甚至青出於藍，咁佢呢個響字咧就達到目標啦。 嗯， 所以安響呢兩個字好有學問。 嗯，咁啊頭先聽馬老師咁樣講咧，就即刻教我哋醒啲啊，就話嗱，如果你咧越多 liability， 我哋話大，即係話好多呢啲資產咧，無論係嚇精神上嘅資產、物質上嘅資產咧，你仲要諗咩人嚟繼承啦？其實嗰個安響咧係難啲嘅，即係你有期望啊。一啲嘢放唔低嘅， 呢个响字咧，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嗰个响字本来嘅意思啊，系祭神嘅时候，即系个人拜拜咗啦，你去祭佢，摆嗰啲嘢俾佢，呢叫福气上响。本来咧响咧就系嗰啲拜拜咗先响嘅。 系 我哋在生嘅人响咩咧？咁但系而家咧有啲恭维人嘅时候咧，我哋就你可以安享晚年，即系好似我。一工作崗位退落嚟咧，好多人你安享晚年 啦！係啊係啊係啊！ 我老實講，我嗰陣時仲去爬緊龍舟啊！你咁快安享晚年，係咪？事實上我見到咧，即使譬如阿姚公，佢一路到佢啊拜拜之前，佢冇停過學術研究嘅， 同埋寫書法。 你睇下以前啊，朱熹、西方啊歌德，臨死之前仲喺度改緊嗰個四書集注，同埋嗰個浮士德。仲幾十年時間去做，所以咧，似乎人生咧，人哋恭維你，叫你安享晚年，你敬謝不問。多謝多謝， 我真係 多謝你， 多謝 你恭維我，但我唔需要安享，因為人生最大樂趣咧係乜嘢？就係你喺度動啊，你去做啊， 冇錯。同埋咧，嗰啲置業，譬如頭先講啊，姚宗儀老師咁啦，佢嗰啲係唔係一份工嚟嘅？即係佢嘅研究，佢喺裏邊佢睇到嘅意義價值，佢好想咧繼續鑽研同埋即係出版話俾人哋知。所以有好多研究所都用佢嘅名啊，我哋見到。咁咧就呢一啲有置業嘅人，其實都係一種幸福。即系话佢对嗰样嘢， 即系你 系啦， 追求安享咧，都系人之常情，冇话个个都系姚公啊，都系阿歌德冇噶嘛。咁但系咧，我哋要留意到啊，你晚年嘅幸福其实植根喺你少年， 系 因为有研究话咧，如果你少年时代嗱最简单一样嘢，你少年时代超重咧，你晚年就早拜拜。十几岁你已经超，你十几岁200磅喎。你怎樣捱得到去80歲？ 嗯， 是不是自己都拖累，即自己的身體就是自己的包袱。 是啊， 就是這一點已經看到，但何況呢，在學問、品德、才情，是不是？還有一樣東西呢，你少年時代，我就很主張呢，青年人多些去參加比賽。 是。 因為比賽呢，你學一樣東西就是拿得起放得下。 沒錯。 打得波輸得波。 是。 你不要為了贏波所以打波，人生一樣。 嗯， 不要下下呢都追求名啊利，你追求那些呢多数失望的。 嗯， 你的心里面缠住一路到80岁、90岁董事长啊你退休啦，仲以前在浸会医院有位主任医生，到90岁仲要回去办公，他的徒子徒孙呢就是那间医院的医生。 是 啊，大师傅说要回喎，那個 office 點都要留俾佢啦， 係嘛？ 咁嗰個老人家佢過唔過癮咧？我唔認為佢過癮，但係佢可能喺工作上高，佢仍然咧，佢唔能夠放得低。但如果你真係想安享咧，請放低。 冇錯，嗱頭先阿馬老師講到一啲數字出嚟啦，咁當然啊，同嗰陣時嘅社會處境好有關係啦。而家啲年齡咩年齡做咩事，嗰、那個內容可能已經更改咗啊。因為個情況不同，但係譬如睇翻香港啦，我哋話咧20年後到啦， 差不多每三個香港人呢就有一個呢是65歲或者以上，所以綠油卡啊個個都有，係咪即係或者係嗰啲。咁如果係80歲以上呢，數目都係加得好快。咁由於我哋嘅醫療啊好多嘅原因有待查考啦，咁香港人係非常之長壽啊。但係佢可唔可以安享晚年呢？即係如果好似頭先馬鼎盛講呢，我哋都有啲基本條件嘅。即係譬如有冇有阿姐頭，抑或你要排去住一啲所謂嗰啲老人院啊嚇？咁咧就即係排隊有啲即係有起碼5000人咧排極都唔會排得到，即係喺個數字上邊。咁所以咧，即係你有錢你就可以用住私人嘅院舍啦嚇。喺香港咧，其實係有咗呢啲安享晚年嘅關卡。因为我们的居住环境狭窄啦，即譬如如果你说要家人跟你一起住，又要有个帮佣去照顾你，在个400多呎实用面积的地方，其实是比较难做到。咁於是佢要離開自己嘅家咧，自己個心裏邊個無論心理上、物理上啦、身體上咧，都要有好大適應。 你如果去得到安老院、護老院乜乜嗰啲咧，應該講係中產噶啦。 嗯。 啊，即係你叫做以前講得唔好聽，有啲棺材本喺度。咁你仲要睇到個金字塔低處未算低。好多人喺安老院咧，你睇到新聞有啲咩70、80歲攞嘢，即係搏過咁。點解咧？點解咁好火咧？就因為環境真係好惡劣啊！你即係大家爭啲咁多空間，唔好話爭廁所啦，爭電視啊等等。咁又要同你一路到死都係見到佢噶咯。咁嗰啲職員啊，咁而家仲講緊係中產。還未講即係等以下的。比如講大陸呢就叫低保。即係我哋呢叫中援係嘛。咁大陸嗰啲低保啲數字呢都可以俾大家分享一下。各省市自治區係唔同嘅。可能因應佢嘅福利條件同埋佢嘅呢個消費嘅指數唔同。最高北京。一个月的低保是1245，这个是最高的了全国。然后呢就是上海1330。广东大家不知道低得那么多，以为广东几好，其实广东好就是广州和深圳的。广东917。江苏大家都以为是鱼米之乡，得803。咁啊，到西北區啦，陝西啊可憐啦，得651，新疆仲慘，586。咁你睇下北京同新疆係有咁大嘅差距，一倍多咁樣嘅差距嘅。咁啊，香港綜援我唔知我查個數字啱唔啱啊？如果單身嘅應該係3915呢個綜援。咁呢個。是可以比較內地的低保的，即叫做能夠維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但如果香港3000多是還未有瓦遮頭，又未輪上這個公屋的租的床位都快去了一半或者以上。所以我們現在還見到街邊有些老人家是露宿的。或者是一个阿婆已经是蝦米咁攣公腰，仲推住架车执纸皮啊。咁呢啲攞唔攞到综援嘅咧？我唔知道，或者攞到综援嘅都未能够维持，或者系未攞到综援，或者佢有自尊心唔攞综援。所以讲呢个安享咧，个贫富悬殊啊，系相当之大嘅。古今中外都一定的啦，冇可能平均的。所以讲到安享呢点咧，物质条件是一个好重要。 是没错。当然有一些东西我们没得比的，譬如你说跟美国那样、个个都会喜欢去佛罗里达州，为什么呢？因为它地大、天气的问题，譬如有一个太阳城中心，它不会用一些即什么重拍这些字，它是用太阳、全都是给年长的人、那个地大到呢，就是它有体育馆，有游戏室，有图书馆，其实大家呢都不会觉得自己困在那个小的单位里面的。它有很多集体的活动，你又不会觉得很孤单、这些是很理想的生活，但是你起码物理空间你都要这么大才行。 弊了你不是出生在美国呢这件事即是人比人比死人，没得好比的。你如果比起深圳雖然話咁富嘅地方，其實佢哋話深圳有一族啊，唔知咩族咧，係成日都要瞓街嘅。啊，佢哋又唔想翻故鄉，啊，即喺呢度咧又冇出路，日日就喺度等，即係零工啊。 嗯， 能唔能夠揾到你？有啲零工咧，做一日就可以有三日過。 嗯， 啊，如果冇咧，咁靠息靠借，最後話有兩樣嘢可以賣嘅。一樣是賣手機，一樣嘢咧係犯法噶啦，賣身份證喎、好啦，時間差唔多，我哋聽聽新聞，翻嚟再講。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京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下个月访问台湾，私下向拜登政府发出严厉警告，暗示可能作出军事回应。報道引述六名知情人士說，北京這次警告的措辭比過往顯著強烈，沒有說明會採取哪一些回應措施。解放軍可能試圖阻止佩洛西的專機降落台灣，或者出動戰機攔截美國軍機。報道說，白宮正是評估北京威脅的虛實，又說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其他國家安全委員會高層成員都反對佩洛西訪台，原因是可能加劇台海緊張局勢。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警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採取有力措施堅決應對和反制，中方說到做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上星期应邀到西九文化区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参观，了解西九最新发展和香港故宫开馆之后的情况。他说，香港故宫以故宫为本，立足香港，以当代和全球视野讲述中国文化历史的故事，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瞩目焦点。他强调，本届政府锐意将香港打造成文化之都，并积极推动创意经济，期望将西九龙文化区打造成大湾区文化枢纽，带动香港成为国家级文物和艺术品全国首选的展出地，以及全国首选的表演文化，以及全国首选的表演艺术文化旅游中心，并加快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让艺术文化创意产业成为经济的新引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未来会推动国民教育，向学校证书加深学生认识国家历史、文化和各方发展。教育局亦都会和保安局合作，向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赠送绘本，介绍国家安全观，提高学生对维护国安的意识和责任感。蔡若莲在书展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说，适逢特区成立25周年，活动鼓励从阅读中学习，加深对国家的认识，努力成为才德兼备、有承担、有视野、爱国爱家的终身学习者，迎接未来挑战和机遇。 他又说未来会进一步支持香港学校推动阅读，加强从阅读中学习，每年为中小学提供大约5000万元推广阅读津贴，亦都为幼稚园提供大约1000万元的津贴。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7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和782宗本土无症状感染。甘肃的确诊和无症状感染都占最多，合共有361宗，广西有348宗。另外广东新增11宗本土确诊和10宗无症状感染，上海有3宗本土确诊和21宗无症状感染。内地累计228648宗确诊个案，5226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的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港台体坛123特别呈现，我要多谢你回归25载体育人啊！ 今个星期邀请到被誉为香港一代剑后嘅何嘉丽 Connie， 佢曾经为我哋夺得亚锦赛银牌同亚运铜牌。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我们不是怪兽， 即我咧作为家长，我哋希望可以俾佢接触更多唔同嘅活动。 今集有非常爸爸霍启刚， 咁但系我仔仔而家可能去到8岁，你话大又唔大，细又唔细，咁我哋而家都倾，咦未来系咪都要俾翻个主动权佢？咁但系佢要真系做翻自己有兴趣嘅嘢，而唔系变咗父母逼佢做呢样或者做嗰样。 我们不是怪兽，主持潘少权、屈永贤。 星期日晚10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 学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我哋继续讲呢个题目，安享晚年。喺直播室有文杰华教授，有詹志光，小弟马鼎盛。咁讲咗一轮呢个安享晚年嘅条件之后咧，其实我哋头先讲嘅主要系讲工作。咁我想讲讲生活。 嗯， 即系晚年咧。基本上我話知你係咩大人物或者小人物啦，都總之係逐漸脱離咗工作噶啦。啲小人物就唔使996啦，啲大人物亦都唔使成日諗住邊個謀朝篡位啦。咁啊喺晚年咧，好重要嘅因素就係家庭生活。任何人你就算係皇帝，你都有家庭嘅麻煩嘅。你有幾風流，幾多風流，幾多折墮，係嘛？你後妃3000，咁你真係到時個六頭籤都唔知執邊個好，咁啊好麻煩嘅。係。咁一般人嘅家庭咧，個核心就兩老啦。啊，咁兩老如果係好嘅話咧，就叫做已經係百髮齊眉啦。有咗幾十年嘅良好互動噶啦。 咁就更加嗰啲感情深厚啦，因為少年夫妻老來伴啊，人老咗以後咧，咁啊又有一個咁相知嘅眉頭眼額，都唔使點睇就已經係啊得心應手嘅，咁啊最好啦。 尤其是對男人啊，尤其是男人更加緊要。女人冇咁需要個伴， 呢啲咧， 啊你真係講得啱， 就大男子主義，就錯嘅 小男子主義喎、啊，其實 好多人都以為咧，女人就冇乜所謂嘅、啊、你男人咧即係獨居一晚咧都即係囉囉攣，女人好似就唔怕咁，但係我睇嗰啲古代嘅小説咧話。嗰啲守貞咗咁多年可以立呢個牌坊嘅， 嗰啲男人寫嘅， 嗰啲嗰啲女子點 中意啊寫？ 點過夜咧？ 嗯 啊，佢好簡單，佢獨居一室啊嘛，一扎銅錢啊喺臨瞓嗰陣時撒出去， 哦， 撒出去喺地下，然後咧你就瞓覺，瞓得著咁啊，真係我你吉弟啦！瞓唔着点算咧？自己爬喺地下一个个执，啊，三百六十五个铜钱全部执齐咧，鸡叫天光，啊，咁又一晚， 即系晚上嘅运动。 我哋千祈唔好以为即系独守空闺会系无乜所谓喎，啊，就算你有个太监帮手按摩都唔得嘅呢样嘢。所以我就讲呢个安享晚年系家庭方面。首先核心两老搞掂，如果即系再有啲奢望，就系啲儿孙辈，唔好讲孝顺啦，而家冇呢个字啦，慢慢已经，即系佢唔好嚟啃老， 啃老， 唔好嚟烦你， 唔好食埋你， 或、啊、或者你已经系身家亿万啦。咁佢幫你洗多少都冇問題，即係冇俾啲麻煩你嚇，仲、要你出馬揾你啲老友去同佢解啲扣啊，誒、講得唔好聽，仲要保釋佢啊，咁諸如此類嚇。咁仲有麻煩咧，係點咧？你嗰啲身家多過頭，你分點分咧？咁啊，三房四房五房六房嗰啲都唔計啦，就算得一房。咁你唔止一個嘅話，你係中意大仔定係中意拉女咧？呢啲又係麻煩啊！如果你解決得唔好咧，就算係呢個康熙皇帝咁樣，佢廿幾個仔，即係唔講嗰廿幾個仔，就講嗰三四五六個爭皇位，爭到真係七彩。咁你點安享晚年咧？你退休你又唔似呢個乾隆咁。你話我八十五歲啦，做咗六十年皇帝啦，我退休咧做太上皇咧。其實佢做太上皇一路做到臨死嗰日，佢個權都未下放。佢仔朝頭早嚟請安，晚黑要服侍你上床。咁啊，任何大細事都係睇住你嚟，你岌頭佢係岌頭，你笑佢係笑。所以。你真係有咁大嘅權力，有咁大嘅呢個經濟條件等等，處理唔好家庭問題咧，都係做唔到安同享呢兩個字嘅。 嗱，咁呢個咧就喺個別家庭層面啊。但係咧，我哋而家都知道咧，香港現時啊嚇，六十五歲或以上嘅人有145万。即係個數字只會有即係增長嘅，即係呢個唔係淨係老齡人口，係超老齡人口嘅現象啊，或者趨勢。咁咧，其實我成日都會覺得，我哋大圍嘅社會有啲乜嘢配套咧？嗱，冇錯，即係我哋都想啊白髮齊眉啊，咁但係呢啲嘢就有時唔係一定會咁樣發生。 係啊，佢染頭髮啊嘛， 有好多直情係唔染頭髮應該話嚇，咁啊就即係都係好接受到自己個年紀嘅嘢嘅。咁但係人生嘅嘢好難講啊，即係咪真係齊人啊？啲仔女有冇移民啊？兒孫有冇喺你側邊啊？你身體有冇病痛啊？呢啲其實有啲咧可以預防，但係有好多亦都唔係你可以控制。咁我就睇大圍社會啦，即係我唔知阿詹益光點睇咧。有時我去公共圖書館咧就爆曬，尤其是夏天啊，因為咧係啊吹下冷氣，或者佢哋當翻工啊，即係佢哋覺得即係翻咗幾十年工，一退休。 你仲喺屋企對住個伴即係唔一定係男同埋女啦嚇，咁啊好唔習慣， 嗯， 有時就怪個老婆原來煮嘢咁難食，咁佢又會怪你話你而家翻翻嚟，我啲自由又冇曬，一日要煮你三餐，咁， 嗯， 大家都識做。咁啊，去圖書館當翻工，幫人哋一齊搶雜誌啊、報紙啊，其實真係幾好喎。嗰日去大會堂圖書館，因為我而家冇咗辦公室啊嘛。咁因為真係翻返去中學年代咧，走去大會堂五樓嗰度做嘢、寫嘢。啊，哇！原來啲雜誌好齊全㗎喎。係咁，啊，但係咧人好多，但係個個都唔開心，你睇到個樣。 系啊， 哇， 皱眉啊，好， 啊， 多人皱住眉， 感好强，我觉得佢哋系啊。 其实呢个一个问题就系头先我哋话头先阿马生咧就提到过啦，即系一个人你要有物质条件，你又有嗰个心理嘅素质。其实一个安字咧好主观嘅， 嗯， 你安唔安咧，好大程度系睇你个心， 嗯， 你个心咧缠绕住晒由你中年以嚟啊社会加俾你嘅各种诉求。我哋嘅成個社會咧，好多嗰啲宣傳品啊，都提醒你進取啊、成功啊、努力啊、富有啊、食好嘢 啊。 喂，食好嘢我就講食好嘢呢樣。我成日觀察啲人講食好嘢，我心諗喂，你食唔食得出嗰啲味道㗎？嗰啲法國名廚啊、米芝蓮嗰啲，佢可以食得出嘅。你落咗七種香料，咁我就請佢食下肯乜雞咧。佢話十四種香料，你食唔食得出？我食咧。就食到兩種嘅啫，一種辣一種甜，當然仲有鹽啦，係咪， 嗯？ 所以好多人咧，其實佢你家財億萬，你係咪攞啲錢嚟鋪喺床度瞓咧？你根本唔係咁多錢，夠就得啦。但係夠就得咧，聖經啊早講咗啦。但係兩千年嚟，有幾多人願意遵守咧？個心放唔低，你想安到拜拜嗰日都唔安啦，係咪？ 但是马丁士，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困境就是在于呢，你说65岁、65退休呢，去到如果平均年龄呢真的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即是去，有一个这样的 projection 呢，就是说大概20年后呢，男人的香港啊平均的岁数是85，而女人平均呢是90.9岁。即是如果你由65或者60去退休，去到你80岁仍然你都可以即是健康的话，那20年你都是你的晚年，那你怎样去过呢？你明白，即是不是只是有钱人就可以去游船河，即是环游世界听歌剧的嘛，即是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怎样呢？在香港这个这么狭窄的居住环境，咁有啲人就覺得有冇可以繼續俾佢工作嘅機會咧？即係話佢 想做義工好易啫喎。 義工咧其實好難搞嘅，我都覺得，我唔知你知唔知 義工好難搞， 好難 觀察到好難搞。 係啊， 我又成日都做義工嘅，我做義 工喺邊度？ 佢難搞咧，就係每一位做緊義工嘅人啊，都好容易一種主人心態。 嗯，冇錯。 主人咧。主人即是说你 这个。恩人心态。 如果好似恩人心态就非常 好。 好 啲啊。 主人心态呢佢就要话事。 冇错。 要揸主意。最惨呢个主人就变成咩煮嘢食嗰个主。 嗯。 佢经历咗几十年嘅世故之后，边一种煮嘢嘅方法主人嘅方法唔识呢， 嗯。 佢嗰陣时嚟主人呢，咁本来好太平嘅一个社区嘅组织呢就會搞到咧， 係啊！我可以想像，絕對。 嗱， 譬如有啲係 觀察過好多， 係啊，好多次，可以我都係諗到 嘅 呢啲。 獨立嘅義工啊，譬如講去沙灘執下垃圾啊。誒， 哎，好啊，呢，這個好提議，好提議。呢度咧，我哋 又唔使主人啦。 呢個係好好嘅提議啊，即係係好應該提倡嘅啫， 嗯。 但我想提一樣嘢就係話，好多人冇去考慮到。社會加諸於你嘅，你有冇考慮到你係屬於農業文明啊，定係遊牧商業文明嗰種形態？ 有咩關 係？嗱，佢好唔同嘅。我哋中國人咧，幾千年都係農業文明。農業文明帶嚟一樣嘢咧，就好講究咧，就係，是，安靜， 嗯， 啊，寧靜以致遠。於是咧，佢會派生出咧個晚年係安享嘅。好， 嗯， 多人想到安享咧。坐定定喺度， 望住太陽落山， 兒孫就繞膝。喂，啲細路哥，你點解要佢繞膝啫？ 嗯， 繞膝即係細佬 嘛， 呢啲係圖畫嚟㗎。 你攞住糖，佢要攞啊嘛。 嗰種情況咧，基本上就係不作為， 就唔係頭先阿文教授所講，喂，你仲有二十年先拜拜嘅，呢二十年你就當曬晚年，全部就要兒孫繞室，俾啲兒孫去學下嘢去玩啦、啊。而家呢個世界咁多嘢玩，做咩要佢繞室啫？你隔離有個老伴已經夠啦。 嚇、啊，同埋咧嗱，千祈唔好話咧，我哋喺人生裏邊去到某一個歲數就係一個最句號啊。 終點。 咁其實我哋 冇終點嘅。 好多人都話俾我知咧，佢繼續學習嘅時候咧係好開心啊！即係就算係整蛋糕都好啦，即係啊，我又學識一樣嘢啊！我畫到幅唔錯嘅畫，我從來冇發現我自己。其實我哋仲要有呢種感覺嘅、哦 嗯， 即係話人係一個人生係一個旅程啊嘛！嗯、即係你仲要見到好多風景啊，你要認識自己啊，仲要有啲貢獻啊，同埋一種滿足感，同埋唔好忽略咧我哋嘅智性啊！ 嗯、 即係我哋嘅所謂嗱，因為可能我係呢一行啊。好难讲啊！我可能要发展嘅未必系智性，系我身体啊吓。咁但系精神生活好紧要噶，即系譬如话有世而家呢个时候你要安享晚年，就系、是、安享所谓人文世界里边最精彩嘅东西，经典嘅作品啦。 冇错， 系咪？啲有即系精华嘅嘢，而唔系就咁开住个电视机乜都睇啦。 用一种欣赏嘅态度。 嗯 即係呢個世界好多嘢，就因就算一個汽水罐啊，佢都係嗰個名師咧，好精心設計，係、 嗯、 嘛、 嗯？ 每一樣嘢咧都可以好美麗。就算我哋喺沙灘執垃圾都係，你唔好忘記有一個人，佢就喺邊橋嘴係嘛？佢執咗石仔堆咗，咦變成景點，佢又創造增加咗呢個世界嘅美麗。其實人生去到最後，你仍然係為呢個世界咧。點綴緊佢， 係啊， 潤飾緊佢，呢個幾好， 仲有 本身就好美好嘅事嚟， 仲要建立關係，即係識新朋友啊！ 嗱， 你以前咧喺個機構裏邊工作咁耐咧，或多或少，當然你有朋友，亦都有敵人。咁但係咧，依個世界咧就係好炎涼嘅，即係你一離開咗個機構，人走茶涼嘅味道，你就發覺哦，原來喺機構裏邊交真正嘅朋友咧係唔係咁多嘅？咁你走咗咧，人哋都唔期望再见到你，你亦都唔 最好唔好翻去 系一定唔好 做嘢地方啦， 千祈唔好， 好尴尬嘅 系尴尬嘅，尤其是你以前系主管嗰种嗰种，因为好明白嘅，唔系好明白嘅，咁人哋系要点样招呼你，咁、 嗯、 所以你要向前行啦，要交新嘅朋友，而呢啲朋友咧就会开心，因为你冇利害竞争嘅关系，吓、 啊、 你人变得好咗，我会觉得。 其實個德性係提升咗， 人係好咗嘅， 智性德性都提升， 係 呢，好正確。你喺工作環境當中咧，當然就有好多利害嘅爭分。 嗯， 你如果係脱離咗啦，你係已經退咗休啦，你再識得朋友，嗰啲你話飲食朋友又好，你話打麻雀朋友又好，總之佢嗰個就唔係工作裏邊嗰種爭權奪利嘅關係。 嗯，冇錯， 就大家。怎樣享受生活的關係、 嗯、 但是人到了離開了工作有成六七十歲呢你想再交朋友呢個難度是非常之大的、 嗯、 因為是人都有優點缺點、 嗯、 朋友是什麼呢是可以忍受你的缺點的 沒錯 甚至欣賞你的缺點的、 嗯、 那些知交呢我認為只有即係適於微時先有可能。你到咗七老八十，然後再去揾朋友咧，就等於係老年徵婚咁難。係啊， 睇咩條件？ 其實咧，你頭先我哋都講咧，真係你嗰個晚年嘅幸福啊，植根於你青少年時代。你嗰時代已經認識咗幾個老友咧。真係可以一生一世莫逆之交 嘛？呢個係你最大嘅資源。所以有時我同啲大學生講，你有得住宿舍嘅最大嘅資源就係你會識到一啲你一世嘅朋友。但係當然啦，你可能建立一世嘅 大學都難啊！我覺得中學 選友就有， 中學最好。 係你喺中微裏邊嗰啲教你點樣玩，點樣飲飲食食，甚至有啲啊去呢個追歡買笑嗰啲，另外一件事啦。即係講緊。即係老年交友，甚至老年選偶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啊！因為一個唔覺意，邊個拜拜走先失陪，都係唔出奇嘅事情。即係我所睇見，到晚年能夠即係叫咩啊？有啲話叫夕陽紅係嘛？ 嗯啊，夕陽之戀啊！ 即係呢啲有啲啊，等於係諷刺。 其實 我就想講佢嘅好嘅一面，都有嘅，都有嘅，但係個難度相當大，因為大家都係已經經過咗漫長嘅人生咧，佢都個心態咧都係有啲防備嘅。 嗯， 我就有一個細叔伯，佢就有一句名言，就話我咧而家凡係嚟揾我嘅咧，我知道都係有所求嘅。係，咁我諗咧，又都冇錯。 係， 鬼叫你有權有勢，有得俾人求咩？ 或者有交關係嘅網絡。 好似有一個名人所講，佢話點解我咁多朋友咧？我就知道朋友都攞我著數嘅，而我唔 care 佢攞我著數，咁咪多朋友咯。咁即係呢度有一種講法， 幾好 嘅。佢話唔 care 其實係 care 嘅，唔 care 唔使講啦，係嘛？ 唔係佢真係有啲係有乜所謂啫？即係佢有啊，即係你想佔我啲便宜啫嘛，冇問題噶。即係佢寧願咁樣乜孟常君，你估佢 care 定係唔 care 咧？但係佢最 care 係我要做到孟常君啊嘛。 嗯， 佢孟常君咧係 care 嘅，因為佢希望每一個人將來有回報。譬如阿馮軒，馮軒如果燒咗佢券之後毫無好處嘅話，馮軒早就已經拜拜啦。馮軒咧，佢燒咗佢嗰啲賺嗰啲收數嗰啲券啊。 但係有著數嘅就十中無一或者百中無一。 但 係 你唔能，你即係幫人咧就唔可以咁樣諗。咁樣諗咧，你投資你都係失敗㗎。你冇可能買邊只中㗎嘛，買馬都唔得啦，係咪啊？ 唔係，我覺得慷慨咧都係你安享晚年嘅一個好嘅態度，即係太計較咧係唔得。嗱，譬如話你唔好話長輩，我好明白。譬如當年當我而家過曬身啦，我啲老師教授啦，咁我哋誒成日都會去誒同佢即係過年過節啊，都會食飯或者去生日啊咁。咁你都會睇到席間咧，好多人都會有好多嘢想喺佢嗰度攞到嘅，無論有啲好嘅學問啦， 賜下金康啦， 學問啦，問下佢啊，有樣嘢諗唔通咁樣樣，咁咧喺中國哲學上嘅，咁啊睇下佢點睇，呢啲好正常。但有啲就唔係啊，我想我仔咧就入邊間大學，可唔可以寫個推薦信？譬如咁，或者我求職。可唔可以揾阿老師寫下推薦信？ 或者咧，邊個個仔衰咗，幫手寫封求情信啦？係 幾多嘢，幾多好多諗法，或者你本書，佢想出本書，你寫 個作。咁鬼叫有咁嘅權咧？有咁 嘅 勢咧？ 有咁嘅地位啦。咁咧，但係咧，我哋啲老師都好慷慨，即係佢好願意，因為佢知道幫到你，對你嚟講係一個順水推舟。咁咧，我哋都自己學到嘅喎，即係當年老師點幫我哋，我哋都幫啲學生。即係你唔能夠用一個太計較嘅心情，但係你要鬧佢嘅有啲嘢，就係、是、你唔好話俾我聽，你聽日十二點鐘前就要交八封推薦信，真係仲要喺網度同你填。哎呀，唔好意思啊，哎呀，我聽日 deadline 啊，中午啊，你可唔可以啊，俾十條八條 link 你？你每一條入去裏邊又要登記啦。你知啊，仲要咧就係跟住曬佢啲遊戲去做，要做功課咁啊，夜晚黑開夜車同你做功課，嗱呢啲真係好唔啱。 你講呢啲未算最差，最差嗰啲咧係請你講攞推薦信嗰陣時咧，好口好面，到時咧可能佢揾到更加好嘅，根本就唔使用你嗰封推薦信啊。 你唔俾我知咪得咯，但係問題係我只係期望你得唔得都單聲，因為我都關顧你嘅，即係都好想你入唔入到咧。攞唔攞到嗰份工啦？咁嗱，呢 係啦， 我哋睇翻，我哋睇翻最重要安享晚年。頭先咧，你哋都講得好好，就係我哋嘅態度同埋價值觀都要順應。因為咧，嗱，我就唔跟即係社會嗰個指數話幾歲要做乜做乜啦。睇翻孔子啊，所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即係最後邊嗰幾個真係好有意思嘅，六十而以順啊，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咁咧呢個咧都好推敲嘅，你點理解六十而以順咧？ 呢句説話我又係本來諗起下次即係 又 講 第三次 講孔子， 唔係孔子嘅問題，而係以順啊。 係 即係你老人家，你已經到咗嗰個地位，其實六十而家唔算老人家啦，好靚添啦。咁啊，佢嗰個時代可能平均年齡係35歲或者40歲嘅啫，到六十咧已經係好老噶啦，五十已經係老夫年過半百啦嘛。 咁啊，六十嘅以順係咩意思咧？係一個安享晚年嘅主觀心態。因為到六十歲咧，你有兒孫有部下，或者係隔離左右等等，就有好多是非嘅。比如講你老婆同你新抱就天生貓同狗嚟噶啦。咁或者你個仔同你個女，或者大仔同細仔又爭拗咩著數，諸如此類，甚至唔係爭著數，係爭負擔。你呢個老嘢乜都冇噶啦，但係你有三個仔女，咁咧就上中下循，即係一個人照顧你十日八日，咁啊多半晝都唔制，即係唔係分家產啊，分責任啊。咁你呢個老人家，無論你係富貴，無論你係貧窮都好，你由於自己嗰個力不及啦，已經，所以你就要聽一下啲説話啦。以前你如果硬心硬肺有一句説話咧，你係必有所報，或者你放喺心度唔安樂好耐。咁而家你既然係已經力不從心啦，你作為老人家啦，咪就係嗰個咩十八歲啊、六啊八歲啊，嚇邊個窒兩句啊，咕聲吞咗佢啊，咪～呢啲其實好有哲理嘅喎，你唔好以為佢係嗰啲咩尹光唱嗰啲咁歌喎，即係老百姓有時咧係真理係喺啲貧窮嘅人手裏邊嘅。好啦，電話18723111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大家嚟傾傾，安享晚年。 酷热晴朗，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系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管道入口车多；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青翔道同埋龙翔道咧都有道路工程啊！而家去荃湾方向，介乎明爱医院至到北假山花园嘅快线系暂时封闭。而弥敦道咧就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去尖沙咀方向，介乎登打士街同埋咸美顿街之间嘅中线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下手就可以截停驶近嘅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一定要时刻保持谨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嘅地点包括有沙田水泉澳村乐泉楼、粉岭雍盛苑雍汇阁、葵涌葵福苑乐葵阁、柴湾华夏村华欣楼、东涌日东一村青日楼、大围美田村美智楼、牛池湾彩云二村丰泽楼、沙田亚贝湾街23号旭和苑、秀茂坪村秀华楼、香港仔田湾村田康楼、牛池湾丰盛街纪律部队宿舍第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这见面。 并且香港同心一起， 我哋一齐玩。 我系手下留情嘅刘信敏。我童年时最中意嘅就系草野啦，足球集图册、NBA 球星卡，全部都系我重要嘅玩具。 做尖笔都储一餐啦，系除咗储钱之外。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玩。 我是阿 Sa 蔡卓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好熱咧，好熱咧，好熱咧，好熱咧！ 喂阿彪啊，你系咪熱到傻咗啊？ 哦，我见天口咁兴，咪讲多两句，提提大家饮多啖茶，补充水分啫。 饮茶未必啱噶、哦，要补充水分，记得要避免饮含有咖啡因或者酒精饮品啊！想知多啲，记得听实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 预防中暑，即安健，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再讲一次电话18723111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希望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呢个安享晚年啊！咁安享晚年咧，个物质条件咧，仲有一个必须要讲嘅。头先系讲你即系工作环境啊、家庭环境啊等等，最紧要咧系。本人的身體，這個是 最重要的、啊、你衣食住行，你享受，你吃什麼，你有沒有食慾先？其實最重要的不是什麼名廚做出來，你懂不懂吃、 嗯、 而是你的胃 是不能夠能不能夠享受，比如說美酒佳肴，那些美酒，即有些人呢年輕的時候呢就快快脆脆喝完他的 quota啊，飲到唔得啦，見到酒精都唔掂噶啦。啊，美食亦都一樣，你咩生蠔啊，咩海鮮啊，嗰啲冚唪唥係難消化嘅嘢。咁你作為七老八十，仲去享受嗰啲，就即係想自己快啲收檔嘅啫。 嗯。 所以即係作為老人家，你如果想安享晚年嘅話，你就首先要知道自己係晚年。晚年同呢個壯年同青年同少年啊，梗係好非常之不同嘅。 嗯， 《紅樓夢》裏邊有一段係好細嘅，好即係不覺嘅，就話賈母點解病咗咧？佢咁富貴，誒冇人敢比起佢受。問題佢就係睇見個孫女或者定係重孫女啊，誒食嗰嚿嘢食得咁開心，哎阿太婆又食一啖啦，咁好、哦，你就病啦。 嗯， 即系嗰啲嘢系孙女食噶嘛，唔系太婆食噶嘛。你要搞清楚自己系太婆啦，已经吓、啊，你就唔好去食嗰啲孙女嘅嘢啦。即系呢啲故事啊，系讲明首先一个老人家，你如果想安享晚年嘅话咧，你要搞清楚自己个身体系乜嘢。當然你睇見人哋即係又打得又食得又玩得，咁你啊諗諗就好㗎啦，啊即係兩耳之間算數㗎啦，唔好再諗住其他啦。即係做返自己點樣先至可以個身體一直去到你要坐輪椅嘅時候 你仲係健康嘅咧，基本上、 嗯、 啊，雖然即係四肢唔得，內臟就係好嘅，頭腦就係好嘅，又唔會甩曬啲牙，又唔會呢個白內障呢樣嗰樣。咁你延長你個健康嘅，所以話長壽咧，千祈唔好長壽罪、 嗯 啊、你要壽而康先好。咁呢樣嘢係你自己掌握嘅喎。 嗯， 即系如果你唔系我到咗即系就算系好晚年啦，我仲系死揸住啲权，死揸住啲钱，或者死揸住啲乜嘢享受，咁你就即系收尾嗰几年就你自己负责啦。 嗯嗯， 其实人咧，即系话头先阿《红楼梦》嘅贾母咧，点解佢会孙女俾佢嘅食咧？因为个孙女俾佢咧，佢开心啊嘛。系嘛？同埋仲有一样嘢，好，我哋人人都好容易犯上嘅咧，就系人嘅自觉啊。喺乜嘢嘅年纪嘅自觉咧，永远系跟唔上嗰个年纪嘅。你十零岁嘅时候咧，你啊会跑会跳啦，你又觉得自己仲犀利过阿爸。通常都系噶啦，啲男生咧十几岁就觉得自己叻过阿爸，到自己做阿爸嘅时候，佢先知道以前你阿爸几犀利、几叻，你都做唔到。但系呢个系好迟啦，到老年嘅时候一样。我哋嘅自觉跟唔上，好少能够好似孔子。 嗯、 孔子六十岁点解耳顺呢？其实孔子六十岁嘅时候啊，正系佢啱啱周游列国，最后佢嗰套系失败，冇人收，冇人收。特别喺南方唔收佢。佢、 嗯、 甚至乎喺陈蔡咧，俾厄于陈蔡系几乎饿死嘅。佢学生都冇饭食啊！佢话君子亦有穷苦、 嗯嗯 啊。孔子就安慰佢：君子固穷。其实孔子心里边谂到他那套啊，在南方是不吃香，所以最后他回到北方。当他北方的时候，他能够讲出六十而以顺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明白你要接受的现实。这个是一种自觉来的。 嗯、 如果你没有这种自觉，你是放不得低。我们平时讲放低，张开手你拥有全世界。很多人不明白的。 完全明白。但是当他讲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你又怎么理解？ 孔子72就拜拜啦，73俾多一年佢啦，73岁。咁佢讲70咧，佢其实就系接近佢嗰个天年嘅时候咧，佢就讲呢番话啦。喺嗰个时候咧，佢已经完成咗咧三思书定礼乐，所以佢觉得咧佢人生嗰个任务完成咗啦。我谂一个人咧，如果你去到任务完成咗，即系好似嗰啲高僧啊。佢大多數咧都能夠知道自己幾時完寂嘅，係一樣嘅道理。佢就所謂對佢嚟講，乜嘢呢個世界上嘅乜嘢嘅規矩、乜嘢嘅文化、咩嘅範例，佢都睇穿咗。佢可能個肉體唔可以周圍去，但係佢嘅思想咧已經溝通曬，所以佢就有呢一種咁樣嘅體會。 嗰 個舉咧係因人而異嘅。你不要以為即係嗰個係規矩啊！你的身體能夠做到乜嘢嗰陣時，只要你不超過呢個範圍，就冇事嘅。即係每個人要搞清楚自己的舉在邊度，係完全不同的。有啲啊五六十就已經是英年早噶啦，有啲咧八九十佢仲覺得是得，係真係得嘅。你好似乾隆皇帝咁樣，佢85歲做太上皇。佢係真係享年89歲，佢、到86歲仲立兩個妃，即係本來佢如果皇帝想做呢件事咧，佢唔使即係明文寫低嘅，但係佢勇敢到可以寫低，即係話阿叔仲得，阿公仲得，咁啊每個人係唔同嘅。 系啊，依、這个好好嘅理解啦，即系不逾矩就唔系一个个人要守嘅所谓规矩啦吓，而系你自己知自己事。咁咧就嗱呢一个咧就牵涉到咧，我哋好多时喺个社会里边，对于所谓晚年嘅人咧，有好多所谓滥调嗰啲 cliché 嘅睇法嘅。嗱，譬如话我当然唔介意坐关爱座啦，系咪有一坐就坐啦吓。咁但系佢会觉得啊，你咁嘅年纪唔应该做呢啲，唔应该做嗰啲。吓、啊，即系或者话哇，你一老而不，哇，仲喺度跳舞吓、啊，或者系即系仲喺度周围去风花雪月。咁咧，我哋系无形中有啲社会嘅压力，认为你系咩年纪应该做咩事啊？嗰种举咧，其实人哋附加。 但是我覺得孔子所講的不逾矩呢，是好像剛才馬老師所講，自己知道怎樣不要逾越那個會令到你有損害的範圍。 有一樣嘢咧，就而家要呢個時間要講噶啦，就係、是、一個主觀同客觀。 嗯，冇錯。 主觀好重要，即係你面臨一件事，比如講啦嚇，有個朋友佢六十，咁個公司話你到啦，到可以走啦，咁佢又唔係幾開心，因為點解咧？因為同樣嗰個公司有啲過咗六十咧，仲係續約嘅。 嗯。 啊。仲係一切如常嘅，點解佢就唔得呢？啊，佢認為難道我唔可以好似佢咁？難道我嘅作用唔及佢大？嚇、啊！佢當時就係化解唔到呢樣嘢，但係後尾咧，佢進入咗退休生活，揾到佢想做嘅嘢，咁先至豁然開朗，即係覺得以前嗰、那個。即係公司，你唔好話炒佢定係唔用佢啦。呢個其實喺客觀上係幫咗佢嘅。佢應該好開心咁接受呢個退休。佢先知道咧，原來退休係可以繼續做自己做嘅事嘅。你無需即係無非都係你喺嗰個公司裏邊做嗰樣嘢，不過你係受薪咁解啫嘛。咁佢退咗以後，佢發現第一受薪呢樣嘢喺佢嚟講冇壓力，即係佢唔使再有收入都可以安享晚年，即係按佢嘅標準。咁呢樣嘢咧就好主觀嘅，唔係話逆來順受，即係你炒我或者你掟我，我就要走，我就被迫接受，唔係咁回事，而係佢喺自己嗰個感受裏邊。找到一個新的標準，即我的感覺才是最重要的、 嗯嗯、 即你們認為我怎樣對我來說不重要，甚至是你即一個人如果有了病痛、啊、他那個心態呢可以分兩種心態、 嗯、 一種呢就是唉，為什麼這麼壞的，為什麼不黑的、 啊、為什麼是我、啊、 不是 意思是 怨天尤人、啊、或者這樣，他如果另外一種心態呢 他就會這樣想，咦，我中咗招咩？冇問題啊！香港幾百萬人都中咗招啦、嗯，全世界咁多億人都中咗招啦、嗯，無非係即係咳兩日，喉嚨痛兩日啫嘛。即係到咗七老八十嗰陣時，啲人佢有啲喺主觀上邊可以接受小病是福呢、 嗯 這個概念。呢個概念即係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啊。但係中意嗰啲人咧。佢點解接受小病是福呢？因為唔係大病啊嘛，未到生癌啊嘛，嚇、啊、或者係未到末期啊嘛，咁佢覺得人生總係有始有終嘅，係、 嗯、 嘛？七老八十，就算你一百零幾都好，都有個終。咁、 嗯、 你到咗真係已經步入老年啦、晚年啦，你有咗個小病，有問題咧，好正常喎、啊。即係呢度病痛，嗰度唔舒服。即係等於舉個例，在下咧就近視嘅，九歲就開始要戴眼鏡噶啦。其實而家就唔出奇啊！我哋五十年代嗰陣時，九歲戴眼鏡咧，四眼仔嚇、啊，就好少嘅，一個班裏邊咧，即係鳳毛麟角嘅啫。咁你就有許多不便啦，嚇、啊！比如阿詹生話齋，你要打波啊，要比賽，要體育啊。咁啊，戴個眼鏡咧就成日爛噶啦，一定成日爛噶啦， 冇錯 啊，唔係甩俾咧就係爛玻璃，嗰陣時仲未有膠嘅。好啦，但係慢慢咧，眼鏡喺我嚟講跟咗我就快七十年啦，佢成為我身體嘅一部分噶啦，已經唔覺得佢有咩不便噶。 嗯， 即係咁多年咧戴住眼鏡打球打拳。游水唔使講啦，而家叻到即係游水鏡都有度數啦。即係總之你係接受咗佢。我講嗰個 point 最關鍵係接受。你安唔安咧，係你接唔接受佢。你接受咗佢咧，小病是福。啊、你即係比如講冚親咁啫，冚親係唔好喎、啊。個問題唔係俾車撞啊嘛。咁 即係仲好過俾車撞啊嘛！呢啲唔係話阿 Q， 而係你接受佢。咁我咪又尾斷骨，咁又可以好快好翻。咁甚至即係會提醒我以後即係都小心啲啦，係嘛？即係都唔係十八廿二打波嗰陣時啦。所以呢個主觀上邊咧，佢接受一啲不利嘅因素咧，呢個係安享晚年一個好重要嘅因素。 明白 嗰、那个客观嘅去了解自己咧，其实有一定嘅条件嘅。呢、这个条件咧就系咩咧？一系你就阅历多，你阅历多咧，你能够站喺人嘅角度去睇自己咧，那个可能性就大好多嘅、啊。如果你阅历少咧。你就好可能就永遠就停留喺自己，有時候啲專家就有啲咁。 我同意啊，但係嗱，當然有啲人就會講啦，我其實由我開始工作到我退休，我都係喺一個部門裏邊做過一個固定嘅職位咁樣嚇。咁我唔知我咩閲歷啊，我覺得我人生好安穩啊。我又冇咩經過大時代啊，生老病死啊嘛。但係其實就係點解我哋睇書咁重要，睇小說、 冇錯 睇電影咁重要。 閲歷之外就係讀書啦， 就托大咗你嗰個同情心啊，同埋想像力。咁其實同情心真係要靠想像力嘅。咁或者好似詹益光，你而家好好啊，好多時候做啲義工。其實真係你喺個照顧者作為照顧者嘅身份，亦都體會咗好多嘢，睇到將來好似頭先馬老師話，我都係會變成咁樣噶啦。慢慢我肌肉會消失，或者我可能有啲體力咧，而家要好小心要應付。咁呢個係人生嘅一個過程，即係主觀嘅接受係好好嘅。但我覺得咧，除咗主觀之外咧，我哋要不斷去抗衡翻人哋客觀嘅眼光對你嘅睇法，就係話。你只應該做啲乜嘢？你唔應該做啲乜嘢？你只能做啲乜嘢？你不能做啲乜嘢？但最近咧，我有一個朋友，佢好好去做咗一個長者嘅劇場。咁咧，因為佢自己本身係戲劇工作者，咁哇，嗰啲演員真係好得，即係佢哋都係業餘退咗休，但係佢做嗰啲角色真係好有歷練啊！即係同呢，你唔使話後生仔扮六十歲唔需要，佢做翻自己。但是由於他的人生經歷給了那個角色有一種重量，即我們都嘆為觀止，以前就會覺得沒有這些這樣的不用做創作的，你們不應該做這些事，你在家坐吧看電視，其實真的不是這樣。 現在的社會呢整體就富裕了，就年長的人呢其實多了很多空間。 是 的，其實呢我相信呢在香港任何一位長者都好啦，或者你六十歲以上，你未必係長者嚟㗎，你好撞見都好多嘅呢啲人。我琴日先見到一位朋友嘅佢嘅爹哋，話俾我聽佢七十幾歲，哇睇落去好似五廿零嘅啫。而家大好多人都係咁樣嘅，一係就唔健康，一係健康嗰啲好健康。咁所以咧，應該嚟講咧，我哋有咁上下年紀咧，應該試下。真係樣樣嘢都去試下。喺外國咧就唔係參加老人劇社，即係老人嗰啲話劇，係參加老人足球隊。有研究話參加老人足球隊嗰啲啊，平均壽命啊係比唔參加嗰啲咧係長咗幾年嘅。 嗯， 不過有句老話咧，應該聽一聽，就叫老年不以筋骨為能，呢個係自然規律嚟嘅。即係一個人。如果運動醫學話男子二十八歲係巔峰。即係佢喺力量上邊，喺呢個柔韌方面等等，佢係最當打嘅。咁以後咧，每逢五年咧就減遞減啊。到如果即係六十零歲、七十歲老人家咧，嗰、那個體力啊，比起壯年嗰陣時咧，就跌到三成都唔到啦。咁呢個係一個普遍嘅規律嚟嘅。所以你如果剩翻三成嘅呢個體力同埋你嘅平衡力啊、柔韌度啊等等，你仲去做一啲對抗性嘅運動咧？我唔提倡。 嗯， 我唔提倡，因為你如果係對抗性嘅運動咧，因為佢有個競爭啊，你進入咗個競技狀態咧，你有時係力不從心嘅。 係， 你認為你可以到，即係好似洪金寶話齋，我而家咁樣，我身手仲了得，但係如果你嗌我仲飛咧，就飛唔到噶啦。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好似佢嗰啲咁嘅功夫大師都係咁諗， 所以即係呢啲見仁見智啦嚇。我唔係話反對人哋去踢老年足球， 嗯， 即係最好都第一唔好有身體接觸嘅，因為身體接觸咧，你有50%你控制唔到，嗰、那個係其他人，係嘛？你唔撞佢，佢撞過嚟。第二咧，不但唔可以好玩身體接觸嘅，連對抗性嘅都即係唔好勉強，因為對抗性嘅咧就激發你嗰個潛能啊！你有時嗰個腎上腺上咗嚟以後咧，你會去做一樣嘢，你諗住我50歲嗰陣時做到噶啦，70歲嗰陣時其實你啲肌肉骨骼等等心肺係達唔到嘅。所以我哋見到咁多有行山啊，即係今日新聞行山有一個唔掂啦，有啲游水唔掂啦， 前日又中暑啊咁啊， 可能佢平時係得嘅， 你要睇下咧， 你唔知個天時地利人和唔配合你，咁你就唔掂啦。 係 啦， 有好多人咧，其實喺佢巔峰嘅年紀咧，去唔到佢體能嘅巔峰。呢、這個咧就要怪當年咧體育教育咧係好不足。我哋今日香港嘅體育教育仍然係好不足嘅。好多人喺30歲以前啊，佢嘅體能咧同一個50-60歲老人家差唔多。咁當你去到50-60歲，你起筆時咪衰弱得好緊要啦。如果一個人咧，譬如好似洪金寶咁樣咧，佢20-30歲嘅時候，佢真係可以去到佢體能巔峰。所以到今日咧，佢可能70歲，佢仲打一啲嘅拍一啲嘅拳擊嘅咁樣電影，佢仲可以做到幾秒。你如果外國，你睇下史泰龍。70歲啦，佢一樣影一條，一路係咁跑鏡頭。呢、這個 Tom Cruise 又係每一套戲佢都跑嘅，佢而家60歲啦，佢一樣跑俾你睇，因為佢巔峰嘅時候真係去到巔峰。 哦，呢、這個原來有個原因嚇，冇錯。咁啊，一陣間或者我哋可以講下咧，就係嗰個心理空間啦，即係除咗係體能呢樣嘢，呢、這個真係自然嘅規律嚇，嗯。 心理好緊要嘅，心理即係而家冇時間啦。一陣我可以講講孔子個從心所欲咧，係佢精神方面。佢、 嗯、 到咗70咧，佢已經係喺佢個學術方面，喺佢個學問方面咧，已經係達到咗一個時代嘅頂峰啦。佢、 嗯、 覺得佢可以解釋一切，包括歷史，包括現實，包括佢授徒呢樣嘢，所以佢講嘅。是學術方面，是個學問方面。好了，一陣回來我們繼續最後一節安享晚年。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本港就业市场近期稍有改善，不过环球以至内地经济疲弱，今个星期公布的出口数字并不乐观，下个月初发表的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亦都难言理想。他说美国进一步加息影响香港资金流和资产价格变化，在联系汇率机制下美息上升触发的套息活动，令港汇多次触发弱方兑换保证，金管局按机制买入港元卖出美元，资金流出港元体系。但他强调本港公共财政稳健强韧，金融风险监测机制有力，外汇储备高达4400多亿美元，是香港维护联汇的坚实底气。他提醒市民，当香港随美国进入加息周期，供楼负担难免增加，在置业或者作其他投资决定的时候要审慎为上。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说，相信单日确诊在可见将来随时增至5位数字。中大医院已经预留特别病房接收传染性高的病人，有准备协助医管局接收新冠病人。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水、指南针、干粮都准备好了吗？好，各位同学起程。 喂，想考察香港的历史和文化，这条路好行啲。 港台电视三十一，行走中的文化，会带领大家深入了解十个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项目，由专家学者为大家讲解，同时带领学生实地考察，感受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行走中的文化，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有个电话现正生效。阿黄生， 啊你好，系 早晨， 系主持好， 早晨。 咁我自己咧就觉得一定安享晚年，一定有一个物质条件先嘅，即系要够，即系够钱啦，唔使一定要多啦，够钱用。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一个其实就要部署定噶啦。嗱，譬如点样部署定咧？即系头先嘉宾讲到，哇，如果即系譬如肥得好犀利嘅时候咧。喂，咁都影響健康。咁我曾經係去到210磅， 哇！ 就應該係13年前到。我有啲相仲喺度提醒住自己。咁啊，後嚟咧就減到100，而家155磅。 黃生身高幾多啊？ 168cm。 OK 嘅， 係啦。咁其實嗰陣時都知道噶啦，要部署定，因為。想下咧唔掂啊！嗰陣時啲血壓高度都好犀利啊，超曬標啊！咁啊，後嚟咧退咗休啦。咁退咗休之後咧，就諗一個問題，就真係諗到呢個題目好好啊！就係安享晚年嘅問題。咁啊，諗到兩方面，一個叫修身，一個叫修心啊。咁啊，修身啊修緊啦，係嘛？即係減肥嗰度算係修緊。咁啊，修心嗰度咧，點解要諗到修心咧？因為好難成日靠朋友嘅，譬如行山啊，玩一齊去打牌啊，或者係點樣，始終都曲終人散嘅，始終都即係多多少少都有個失落感。咁我覺得唯有咧，你真係要搞掂自己嗰啲，即係要學下修心。嗱，點樣修心法咧？咁我自己好簡單嘅啫，我就求真，即係睇多睇啲書啊，聽下啲有智慧嘅言。睇下啲智慧嘅文字，聽下啲智慧嘅說話，好似櫃台咁啦嚇，即係啲你哋啲高人講嘢。 多謝多謝。 咁啊，另外自善啊，自善所謂自善咧，即係自己自我完善，即係唔係一定喺道德上啊？即係道德上當然要啦。咁啊，喺譬如有啲嘢覺得自己不足嘅，咁啊，盡量去做好啲，即係睇下有冇啲咩可以改善嘅地方。咁啊，第三樣咧牽涉到美嘅問題，即係有真有善啊嘛。個美咧就係、是、要去賞美啊，欣賞佢美。呢、這個世界上面，我覺得有好多值得欣賞嘅美，美人、美事、美景。咁啊要創，點解要創咧？因為我好中意寫下嘢啊，譬如表達下自己的意見。我覺得呢啲都係創一啲自己嘅，即係唔可以話美一定美嘅事啦。但起碼有啲搞作。即係有啲創作，咁咧自己嘅心境咧就可以用四個字形容，就是思如活水，唔係思如死水。即係覺得自己咧，即係個心境仍然係好年輕嘅，係啦。呢個就係我分享。 好啊， 好 高明啊，黃生。 因為頭先諗起孔子嗰個從心所欲咧，係佢周遊列國以後，發現即係大家都唔係幾接受佢嗰啲政治見解啊，或者佢嗰啲哲學思想啊。咁啊，好嘅一點咧，就是、孔子嗰陣時有七國，或者更多啦。咁嗰七國咧 即使是不同意他的政治見解，最多不俾他做大司寇啫，都唔使拉佢啦，啊，都唔使入文字獄啦。咁呢點咧就係戰國嗰陣時對呢啲文化人，或者對呢啲教育家，啊，唔准你講呢啲咁嘅堂啊嚇，即係仲未有啲咁嘅事，所以佢可以從心所欲。即使是吾道不行，咁起碼仲有七十二弟子聽佢專噏啊。咁所以即係如果係咁都唔得嘅話，咁唯有即係自己神遊啦，啊，或者即係寫嘢啦，未必要上網，可以傳之名山，或者以後即係幾時可以發表，咁啊身後事啦。所以嗰個安享啊，是有時代感的，即是當時是准不准你安，如果實在不准的話呢，那就鵪鶉咯，啊，都可以安的。 在孔子的時代呢，其實孔子因為他是魯國人，商周文化呢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繼承者，所以孔子呢其實那個文化的氛圍呢佢係有一個定勢喺度嘅，佢唔容易擺脱嘅。佢嘅之所以佢喺南方佢唔能夠吃香咧，係因為中國嘅南方同北方好大不同嘅啫。南方係崇向咧崇尚嘅自由主義啊，咁所以咧孔子咧佢走到嚟南方咧，佢就發覺原來佢嗰套咧喺北方咧仲勉強有人接受。 啊，喺南方唔係好啱。 南方唔得。但我想回應翻頭先嘅黃先生咧，佢提到嗰個修身，有些朋友呢就将这个修字理解为呢修法的修，修功的修，那是很糟的，因为照黄先生的意思，我没理解错的话，我也很同意的，就是说一个人呢一定要活，我们一个人生命是什么呢？生命从离开母体的第一下，你就嗡哑一声呢，你就是活起上来了嘛，生命里面如果不活你就冇意義嘅啦，所以我哋不論到八十歲定九十歲，一定要活。活就係咩咧？活就係動，動起上嚟。所以創作係好緊要。但係記住咧，我覺得就係話，你創作唔緊要，千祈唔好一定要人哋睇，更加咧不必啊，一定要去出版專書發表啊！如果有人幫你出啊，梗係最好啦，就有人捧場啦，係咪？哪怕你嘅老友或者你嘅老伴肯揞荷包幫你出 ，OK。自己咧唔好啦。如果我自己有錢，我寧願去贊助人哋出，呢個都係一個活動啊嘛。 孔子咧73歲命，當時算長命噶啦， 好長命啊！ 但係如果佢真係再長命，長到秦始皇嗰陣時咧，就焚書坑儒啦，就唔著數啦。 當然 所以有時咧。生得逢時又死得逢時， 係呢、這個都係好重要， 呢樣好重要。 呢個當然有時未必自己可以控制到，係啊。 命也， 咁你講到即係安享晚年呢樣嘢咧，就作為一個晚年人啊，或者作為一個老年人咧，特別喺我哋今天時代發展咁快，你就要意識到。你當然如果能夠跟到好似你嘅仔、你嘅孫玩電腦玩得咁出神入化最好啦嚇、但係如果跟唔到嘅話咧，你啊千祈唔好做九斤老太啊！即係魯迅嗰個名著啊，裏邊寫一個八姨婆，唉，唔係七老八十啊，八老九十啊，咁啊變成一個不平家。即係見乜嘢咧，都話：，唉，點似我當年咁好啊！咁而家我嗰啲同齡人同我啲同學裏邊咧，都有唔少係有啲咁嘅想法。佢又未到不平家咁嘅地步，但係佢成日都講：我好懷念八十年代啊！咁，咁即係我哋嗰個歲數嘅人，八十年代真係風華正茂嗰陣時 係 啊。咁我就即係有少少調侃啦，我話你唔係懷念八十年代嗰種氛圍、嗰種社會，而係你懷念你八十年代嗰啲卅零歲嘅年紀。 啊，當然呢、這個都有啦，呢、這個都有份。嗱、啊，不過咧，我又好感覺到嗱，譬如孔子佢唔會講八十係乜嘢，佢會講七十已經好多啦，從心所欲不如佢。咁佢、事實上亦都72、73就過世嚇。咁、生得逢時或者死得逢時呢樣嘢就唔係我哋一定可以控制，但係咧，我覺得退嗰樣嘢咧係有一個好好嘅幸福感。 就話話以前咧，你係拱你上前邊，話如果一開槍就係你領噶啦。咁而家咧，你就好好咁樣啦，就好似一個老子所講嘅，就係、是、萬物立作，吾以觀服。睇佢哋各服歸其根，係咪？咁即係嗰種所謂安，即係唔安心立命咧，唔係孔子嗰只啦，而係老子嗰只嚇。咁即係呢一個位置咧，係好嘅。即係第一，即係人哋唔會覺得你再同佢有咩競爭。第二，你其實同樣係會理解到呢個世界嘅本質。咁其實我覺得最好如果可以係寫作。即係如果你係會寫開嘅，咁我又唔係好反對人自己出錢出書嘅，不過佢又要寄叫人哋要啦嚇咁解。 唔係如果有朋友出書咧，我一定我你唔好送俾我，我去買，我買嘅你一本書請你簽名。 係好， 我覺得呢個一定係尊重個作者。我好相信咧，嗰啲寫得到又能夠出版嘅，佢必定係有好多嘅智慧喺度。我都好贊成㗎，啲大家寫作，不過每一個人咧，千祈唔好。自己寫咗一定，尤其是你身邊啲人，唔好逼佢嚟睇。咁你咪抌喺， 你睇咗未啊？ 你抌喺台面，佢要睇咪睇。佢攞嚟覆帳浮啊，係咪啊？攞嚟咧做咗廢紙，咪由得佢咯。生命嘅嘢好多嘢，你做緊嗰時最過癮。 冇錯。 啊，做完之後成果讚賞冇所謂啦。 冇錯。 你想安享晚年咧，你又要有一個眼光去欣賞今天。即使今天同你。即係鼎盛時期嗰陣時係唔同，你未必可以融入呢種氛圍，但係你起碼你要有嗰個寬容嘅態度。你兒孫輩而家做緊乜嘢咧？或者你話哇，我哋嗰陣時都唔係咁嘅喎嚇，邊有小學生就夠膽拍拖㗎？咩中學生如果唔拖手仔啊，俾人哋話咁水皮㗎，或者點？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到大學咧，大家都係真係摸摸手仔都好難噶嘛。咁時代唔同啊嘛，而家唔興老一輩嗰啲嘢。咁你對今天嘅現實，無論你係對個國家又好，對政府又好，對個社會嘅主流又好，你係咪認同？你唔一定適應，你起碼都要即係點講咧？你要共存咧同佢。咁當然你有個好處係乜嘢咧？你已經退休啦，退職啦，你唔係受人哋三分六啦。你所作嘅嘢，唔係受命而作，你可以自己想點作就點作。有冇人睇一件事啊？甚至發表言論都一件事啊！咁总之你要仲生存喺呢个社会里边，你就要接受呢个现实。呢个系最大嘅安享嘅一个规则嚟嘅。 有一个统计咧，佢就系即系完全同阿马生呢个理论咧好一致，就系话你对呢个世界嘅嘢咧，我哋有一句话叫做咩啊嘛？笑一笑就十年笑。原来真系、哦，根据统计咧，经常笑嘅老人啊，比唔肯笑嘅老人咧，最少长十年寿命嘅。 你讲得好啱啦，詹益光。但系咧，就佢用啲咩嚟笑咧？都系一个考虑。其实喺香港已经很好好，就 系 喺嗰啲好多嘅护理方案、安老护理方案啦。好多专上学院咧，大部分嘅学生咧都系护理学嘅。咁我前一排隻腳有事咁啊，咁我都發現香港嘅護理工作係唔錯，人手亦都好，即唔係人手可能永遠都不足㗎啦嚇。咁但係咧，佢哋嗰個所謂嗰個技巧啊，各樣佢程序啊，都做得幾成熟嘅。 即人性化，佢唔係當你係一個病。 是一方面是個配套啊和流程啊都盡量令到你舒服。我覺得香港是做得很成熟的這件事。但是除了身體的護理之外呢，如果要我們笑和開心呢，剛才大家所說的那個心理的適應，看到自己的現實是很對的。但是另外就是我們都不是沒有成長的空間的。即是譬如你剛才說60歲到去到80歲那20年。如果你覺得自己原來仲有學習嘅能力，原來仲可以畫到一幅好好嘅畫，仲可以創作，或者甚至參與討論啦，同阿馬鼎盛老師拌下嘴啊，講下資料啊，話你嘅資料啱定錯啊，即係其實呢啲學習班或者討論班， 或者不是我們教他們，而是他們教回我們 交流啦，交流 其實他們自己做個報告啊，你學到很多嘢，因為卧虎藏龍啊嘛，香港 冇錯， 六十歲到八十歲真係卧虎藏龍， 因為有八個字嘅老生常談啊，叫做勝故可喜，敗亦欣然。 嗯 啊，呢、這個即係捉棋係咁講啦，你唔好即係一輸咗就掟棋盤啦，咁臭脾氣啊！你敗亦欣然咧，既然你係投入咗呢種競賽或者競爭。你敗就應該是多數的了，四個人打麻將，四圈你贏一圈，四盤你贏一盤，就已經是 很平均的了，你不要出重，所以敗欣然呢，就是你進入了這個遊戲之前，你應該有這個心態，那你做人也是這樣，你出世做了人仔，然後到做人老公、做人老豆、做人老婆之女，你是一个人生道路到不断的行緊、其实就是一场竞争、人生就是一场竞争。那你有没有这个败亦欣然的心态呢？文建华说真的，你笑你败了都可以笑，这个是很高境界、不是说你阿 Q、即是你可以理解哦，原来是这样输了、那我又叻了一次了、又有了进步了、那作为即是老人家，佢係從呢個再老啲係從戰後過嚟嘅、或者冇咁老嘅係從呢個飢寒交迫過嚟嘅、即係兩餐不足嘅。咁到咗今天咁嘅消費嘅時代，你手機兩日唔換咧都話你落咗伍啦，電腦又要更新啦，好多嘢未壞就要掉啦。咁我哋即係咩倒飯嗰啲唔使講啦，係覺得唔接受唔習慣嘅。但係呢個社會你仲去邊度揾保養姐保鞋嘅咧？咁佢已經唔興噶啦嘛，係鼓勵消費噶嘛。咁呢個概念即係我哋到今天唔係經濟上接唔接受到，而係個心理上仲覺得哇，使唔使咁大嘥啊？嚇、即係一路就講做環保，一路仲咁掉。其實個地球再掉廿年冇地方掉噶咯喎，你食 掉咗個地球佢， 你食埋垃圾係咁，即係地球掉咗你咋？你唔好以為你有幾牙刷啊！ 冇錯冇錯， 人類有幾多？人類得幾千年社會啫嘛，以前你馬騮嚟噶嘛，以前咧俾啲馬騮恰噶嘛， 隨時會毀滅嘅，真係 好高傲啊！ 不過頭先阿馬生講嗰個敗逆欣然咧，有條件嘅，而你做到呢個條件咧，你容易敗逆欣然。 點 咩條件呢？就是你在那個競賽過程之中，你一定要出盡全力。你出盡全力呢，你自然感受到呢，那一種渾身解數用曬出嚟之後呢，本身就是一種喜悅的來源。 我絕對同意你。 話俾你聽，好多人都是非戰之罪啊，唔係你有冇用盡全力啊，一個呢時不 係啊係啊， 時不待待嚇，嗰陣時你都要欣然，你唔好话喂，我尽咗力噶咯，喂大佬， 唔系啊， 香港今天边个唔尽咗力啊？ 佢嗰个尽力咧，就会令到你将个焦点摆喺过程。 嗯， 如果你唔尽力咧，你个焦点就好容易摆喺个胜负。 我 哋好难好难接受人哋咿牙松降咁笑你输，诶、你俾我剥光珠啦，咁即系我哋细嗰阵时捉棋就系咁，最中意将人哋剥光珠。 嗱，我哋一路都唔系谂成败或者竞技嘅。我真係覺得咧，嗰個過程嘅充實性，即係嗱，你以前要打份工，朝九晚八都好啦，咁你覺得好充實。但係咧，到你退休之後咧，你就覺得，咦，冇嘢，冇人俾嘢我做，我嘅日記簿係空溜溜，我又唔識自己策劃，諸如此類等等啦。但係我覺得個充實感、意義感，同埋人哋對你嘅重視感，所以被尊重咧。完全都是安享晚年仍然继续需要的东西。 是啊是 啊, 是啊。但是就没人跟你设计的了。社会顾得你的身体，顾得你的护理，顾得你的房屋。 好感激的了。 已经都搞不定了。但有什么人经营你的精神生活、心理空间 呢有很多人开一些生死哲学的课。 但係亦都有啲人開一啲所謂俾你繼續做一啲藝術創作嘅課。 嗯、 有咩人可以俾你一個 spotlight 啊？所謂就聽你嘅口述歷史啊？點解你嘅人生咁重要？ 你應該信呢句説話叫施比受有福。 嗯， 啊、 你如果喺生命嘅晚年，你仲係一個施者， 係 啊係。你是一个师者，未必是你给钱人使的，而是给你的聪明人的。 是啊。 啊这些师、啊、那你就感觉到自己存在有价值。 非常同意的。 啊这个你的晚年呢就会安，即使你是贫穷的，你是有病的。你由於你仲係師者， 係，即 係 師者可以 呢個好高明， 係啦， 好高明嘅一種嘅心理設定。 係啊， 我哋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做師者，問題你願唔願意？ 嗱，譬如詹碧光，詹碧光你的學識好好啊，即係你嘅無論教學啊，即係教學相長， 唔好咁大八卦我嚇。 五卦咪擁抱啊，呢個擁抱。咁咧，但其實真係係喺交流裏邊都係一個師者啊嘛。 嗯，係 嘛？即係譬如就要多啲一啲咁樣嘅精神嘅活動啦。 好啦，咁就讲到要讲讲听日星期一嘅晚黑，广东广西，题目系故宫与皇帝。 嗯， 啊，而家故宫啱开紧，我哋寻日啱去过，咁啊揾马恩赐、揾许晶、马丁成讲，而家就听歌曲先，系林欣彤嘅《飞》。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想飞，学架飞机，在半空中游走千里，遇上急风，转个急弯，在半空中突然失重，挣扎漩涡中不懂去分轻重，找个陌生的荒岛，从静脚步，如风不起，我可准备远征的武器，再多打击我请争气，我不需退避，哭一次这些泪会彻底挤去烦乱气味，多一次撑起泪炸了的巨壳灯，再次风起